去慢慢温习，让我爱上你那场别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。 你一心是哭泣才让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，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。心中里写真日记，像是一场默剧。你的完美主义在这里，分数的妄想语言暴力，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，决定不再熟悉。